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历史中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有好多，但是就一定没有他份。 古今风云人物之宋徽宗。 历史上的宋徽宗赵佶，大家记得的可能只是靖康之变。 但是宋徽宗在艺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书画的贡献，足以让他在艺术史中名留千古。 张卫国、罗永生带你认识这一位才华洋溢的皇帝。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雨雨雨，雷雨暴雨骤雨毛毛雨，全部都是雨。 雨雨雨，沧雨黄花雨圆眼烟雨泥掹雨，全部都是雨。 西杰，是雨先真啊。 瑞文都说是雨落。今个星期会介绍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的有机海鱼啊。 我就请来天文台的团队讲下风雨怎样影响航班天气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4日，今日起不用扫描安心出行，并取消黄码，进入食肆仍需疫苗通行证。 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暂定明年9月开审。 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申请保释获批。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在巴哈马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啊，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咧，有萧乐文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咧就有啲嘅措施啊，防疫措施嘅放宽啦。其中政府提到咧，喺审视数据同埋分析风险之后咧，市民今日开始咧就唔需要扫安心行啦。咁另外咧，都系取消一啲抵港人士咧入境头3日嘅黄码安排啦。不过咧，疫苗通行证咧系继续用嘅。其中咧，政府就话考虑到多个因素，包括就系话现时输入个案咧为本港带嚟嘅风险咧比社区感染咧系低，所以认为咧取消黄码咧就唔会增加咧社区感染嘅风险嘅。整体嚟讲，呢啲放宽措施，啊，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长。先讲下近日嗰个疫情嘅情况先，因为都过咗10000宗咧，差唔多一个星期噶啦，咁啊去到14000宗左右，寻日死亡个案去到37宗嘅。喺呢个时候做一个嘅放宽个防疫措施啦，系考虑有啲咩因素咧？ 冇错，确实咧个疫情系有上升嘅。咁喺之前嘅2个星期咧，其实都录到。比起8、9月嘅高峰嘅時候咧，係更加高嘅一個數字。我哋嘅污水檢測咧，亦都測到係都高咗成3-4倍嘅。咁不過咧，就整體啦，就醫護人員啊，同埋各方面嘅努力啦，我哋嗰個疫苗接種都高咗啲啦。同埋咧，就係最緊要係我哋喺個醫院嗰度咧，能夠做到更多嘅工作啦。就我哋好多同事嘅努力之下咧，今一次嘅相比于夏季8、9月嗰陣時嘅疫情咧，我哋能够调动得更好嗰、那个、那个医院个服务咧，冇受到咁大嘅影响。咁我哋个病床个数字咧，虽然入院嘅都仍然系多嘅，咁但系咧就住院嘅时间缩短咗啲啦。我哋调动啲人手就比较快啲去到流转病床啦。咁就亦都咧就有一啲。即加多咗好多遙距診症服務啦，又派咗啲外展嘅醫護人員去啲院舍度咧，從而減低啲院舍嘅即係啲長者嗰啲入院啊急症室嘅調動咁咧。總體嚟講，我哋而家仲維持住喺個緊急應變嗰度咧，係第2級嘅啫。咁上一次咧就10000人，我哋已經上到3A級噶啦，今次可以維持到2級咧，就個緊急同埋非緊急服務咧都冇受到好大嘅影響。咁呢個係。其實個壓力去咗我哋嘅前線醫護人員度嘅，不過做到咧，我哋都希望咧俾多啲空間，香港喺個民生經濟活動方面啊咁樣，所以就作出呢個咁嘅調整嘅。 但係確診數字嘅上升冇睇到話，譬如死亡啊、重症啊、入院率嗰啲嘅情況嘅比率係有上升，係咪都係咁？ 嗱，比率咧就係、是、一個有個分子有個分母嘅，即係一個比較個percentage 一個百分比嚟嘅。咁、那個重症同埋死亡嘅比率咧，即係對於呢個病咧就係、是、接即係差唔多係平穩嘅， okay. 都係我哋知道咁樣噶啦。不過毫無疑問咧，當個分母大咗嘅時候，即係話個病人嘅數量多咗咧，嗰、那個絕對嘅數目啦，包括個醫院入邊嘅重症啊，或者急症室嘅人數啊。要氧氣嘅人數啊，同埋嗰啲死亡嘅數字咧，都有呢個上升嘅喺個數字方面嘅，呢、這個就唔係比率嘅問題嚟噶啦。咁我哋睇到啦，就嗰、那個死亡嘅數字咧都上升咗，大部分咧我哋去分析翻都係一啲長者啦，特別係冇接種疫苗或者未完成接種疫苗咧，佢哋個比率係明顯高好多嘅。咁呢、這個咧就我哋亦都點解我哋仍然係強調咧疫苗係最重要嗰樣嘢，喺我哋想大家回復翻更多。呢、這個民生經濟活動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繼續推動嗰個疫苗接種，亦、 okay. 都係呢個其中嘅原因咧。我哋覺得個疫苗通行證喺呢個時候咧，應該要繼續維持 嘅。嗱，雖然疫苗通行證繼續維持啦，不過的確係有好幾項嘅放寬措施，咁市民亦都係關注嘅。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做一個放寬措施？頭先有提到成個疫情嘅情況嘅時候，會唔會俾市民一個訊息，就係、是、令到市民會有鬆懈咧？ 所以我哋點解喺呢個時候要強調一樣嘢？就是我哋做呢啲調整咧，唔係表示個呢、這個新冠疫症係已經過去嘅。我哋要重申呢、這個疫症大流行咧，其實仍然係存在，亦都對我哋每個人都帶嚟個風險，特別係我哋嘅一長一幼咁啦。咁呢個時候，大家喺因為我哋都睇到嘅嗰、那個我哋嘅假期啦、啲節日咧嚟臨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想有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啦。咁喺我哋回復正常生活嘅同時咧，希望大家要繼續做好個防疫啦、我哋要強調嘅戴口罩喺呢個冬季咧，我哋要繼續噶啦。咁、喺可能嘅情況之下啦，就盡量去小心我哋自己個人嘅衞生啦、洗好手啊，同埋喺啲社交活動入邊咧都盡量減少一啲。亦都有症狀嘅時候咧、就盡快做個快速檢測，有需要或者去做核酸。咁呢啲咧都可以令我哋減少嗰個傳播咧，從而令到喺大家多咗活動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可以保護到我哋嘅重點人群。 嗱，尋日其中一個嘅措施就係取消入去一啲處所啦，市民要強制用安心出行呢個措施啦。我想知道，因為而家嗰啲確診者咧就會要求更新呢個安心出行嘅，去顯示佢個疫苗通行證咧轉咗係紅碼嘅，講緊確診者啊咁。咁日後唔使再掃安心出行嘅時候，如果喺啲被動查核嘅疫苗通行證嘅場所，例如主題公園等等，根本就唔使查佢嘅疫苗通行證嘅，唔使一定要查嘅，被動查核嘅，咁會唔會喺唔使用安心出行之後，比較難識別到呢一啲訪客係咪一個確診者，係咪紅碼咧咁？ 其實被動查核本身就係冇去到。查佢嗰個疫苗通行證亦都睇唔到，但係我哋要強調咧，一個確診者本身咧，我哋係已經出咗一個隔離令俾佢嘅，咁呢個係一個法例嘅賦予嘅，呢、這個確診者係必須要遵守嘅，所以就算查唔查佢個疫苗通行證啊，或者去掃呢個安心出行咧，其實呢個確診者佢自己本身。都是受到法例的規管，他根本是不應該離開他那個隔離點，甚至更加就不應該去到這些高危場所的、所以我在這裡強調呢，就不是即是在守法的時候呢，就不是純粹說人家查不查你有沒有違法的，咁呢個法例上咧，就係唔係淨係話要掃安心出行你先至去守法嘅。 整體嚟講，喺取消安心出行呢個措施咧，尋日就特首喺主持行政會議之前啦，有公布到啦。咁有報道都比較翻，其實特首公布之前咧，見到局長都有提到話，安心出行呢個政策咧會繼續監察呢個安心出行嘅運作啦，會適時調整啦。亦都提到話，安心出行嘅角色咧會隨住疫情改變，作用咧亦都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會提升。有社評明報嘅社評提到就話，防疫政策咧形容係一急轉彎，容易引嚟猜測。同唔同意係即係特首公布之前嗰日，局長有呢個説法，同之後就話取消安心出行有一個急轉彎嘅一個政策嘅改動咧？ 我要強調咧，安心出行咧，我哋今次唔係話取消曬成個安心出行嘅，我哋係取消咗安心出行個掃描嗰、那個。安心出行係一個手機程式咧，佢喺 由2020年的11月推出以来呢，其实它作了40几次的调整的，那它加入了很多元素在这里的，那所以呢我这里都强调大家千万不要呢就将这个安心出行的手机程式由个手机到拎走了，我们绝对是没有将它的手机程式下架的，但是呢我们就在这里调整了它那个扫描上那个功能啦，就係話佢個安心出行掃描咧，而家係我哋唔再用呢個功能啦咁。但係安心出行個手機程式入面咧，其實仍然有你一個叫做檢測嘅二維碼啦，可以方便你去做核酸檢測嘅時候個登記，就同埋係免費嘅，亦都咧係你可以出示你個核酸疫苗通行證嘅。咁我哋做佢決定政策嘅時候咧，一路都係密切咁監視嘅。咁喺某一剎那未改變個政策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強調嗰個政策仍然存在嘅。 另外想講下撤銷疫苗通行證嗰個黃碼安排啦，呢、這個會唔會對個社區有個額外嘅風險咧？又 我哋都係作一個風險嘅管理嘅，一啲高風險嘅活動，我哋當然係要減低啦。但係當我哋睇到啲數據，睇到個風險其實對佢社區唔大嘅時候，我哋就作呢個調整嘅。呢個黃碼咧就係基於入嚟嘅人咧，其實佢大概嘅嗰個陽性比率咧係3.5%至4%度啦，3.8%咁而喺機場個核酸檢測咧已經可以揾到2.2%。咁換句話講咧，佢哋離開機場而有一個陰性核酸證明之後咧，其實佢哋之後會陽性嘅比率咧只係1.6%嘅啫。咁亦都佢哋每日會做核酸，每日會做呢個快測啦，再加埋第二日會做埋個核酸咧。咁佢哋呢個整體嘅風險咧，比起我哋社區入邊而家社區檢測個陽性比率咧係2.5%嘅。咁所以呢個相對嚟講係唔會高咗，甚至係低一啲嘅。所以我哋認為咧呢、這個咁嘅風險係可以接受嘅。 頭先提到啦，就話都要做檢測嘅，喺機場嗰度，一啲海外人士同埋一啲台灣抵港嘅人士咧，都要喺抵港嗰日咧係做一個核酸檢測，而係檢測放行嘅咁。咁我就想知道，即係所謂檢測放行，即係話如果佢哋抵港人士離開機場之後，係如果冇直接翻到佢哋嘅屋企，係咪係違反法例嘅？因為我見就話應該係要直接翻到屋企嘅。咁但係呢個係咪法例規定嘅呢、這個？ 冇錯，我哋出嘅嗰、那個佢離開機場嘅時候係有一個指示嘅，咁呢度咧就係會指示咧，就係佢哋要翻到去嗰個屋企有個陰性核酸檢測之後咧，先至可以開始佢哋嘅活動嘅。咁係啦，呢個就係而家嘅情況。 這個嘅抵港喺機場，即係抵港嗰日啦，同埋抵港第二日啦，都要做個核酸檢測啦，同埋要每日做快測做五日啦。這個有冇話諗去到咩條件之下會係取消呢個限制咧？ 對於外來人士，其中一點點解我哋都要繼續做呢個檢測同埋做核酸咧，就係、是、確實世衛亦都強調嘅，呢啲而家仲有一啲新嘅變種病毒株係出現嘅。咁我哋以往咧，基本上所有嘅呢啲變異病毒株咧，都係外來輸入噶啦。咁所以咧喺機場呢啲入境嘅點去做呢啲監測咧，特別係個病毒個出現啦，做呢啲核酸檢測，從而咧可以做到嗰個基因嘅變異嘅病毒株嗰個監測咧，係非常重要嘅。所以暫時我哋會咁做嘅。至於當呢、這個入境嘅人數越嚟越多嘅時候，我哋會採取啲咩調整咧？我哋到時會再作個公佈噶啦。我哋會繼續優化呢個措施，但係毫無疑問咧，到呢剎那新冠病毒咧，仍然是一个即是全球的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要密切去监察咯。这些入境的人士的核酸和个变异病毒株的监察呢是很重要的一环，世卫都强调的。 有关于疫苗通行证就是这个做法就是维持啦。我见到政府的解释都是说希望可以鼓励啲市民是快点打疫苗的，也都保护一些未打疫苗的人，特别是一老一幼。局长昨天都提到说现在那个的疫苗接种率比起年初来讲大幅提升，形容疫苗通行证是很大功劳的。不过见到另一方面有意见，好像立法会议员江玉宽都提到，就是说不能够再用一个旧思维去谷针，形容疫苗通行证已经推了近10个月了，应该是时候是鸣笛收兵，亦都形容到政府是沉醉在昔日的光辉，是没用的这样说。点睇咧？如果当日真系疫苗通行证呢一样嘢对打疫苗系有帮助，去到今日系咪仲系一模一样咧？呢个作用会唔会有所谓过时咧？ 我諗疫苗拖延症個作用咧係毫無置疑嘅。咁喺年初嘅時候到直至到年中啊，咁樣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我會話係因為我哋嘅疫苗拖延症噶啦。咁全世界好多國家咧都有呢啲咁樣嘅法律啦，或者係一啲咁嘅鼓勵嘅措施咧，去到推動個疫苗接種嘅。咁喺呢度咧，我想強調啦，即係如果有啲任何嘅方法可以加強個疫苗接種，特別係針對一老一幼咧，其實我哋都好歡迎嘅。政府亦都係做咗好多工作，我哋好多啲同事咧係上門去到鼓勵啲老人家打，帶埋啲針去幫佢哋打。咁奈何咧，其實社會上有好多負面嘅聲音嘅，係間接咧就係、是、我會話係幫咗個賭網啊，係鼓勵咗某啲人咧係唔去打疫苗嘅。咁喺呢度咧，其實就想講講嘅，即係如果大家有咩方法嚇，俾呢個疫苗通行證更加有效嘅，或者可以加埋更加去推動嘅，我哋絕對會歡迎嘅，就希望係一啲正面嘅幫助市民。幫助政府去推動個老人家同埋細路仔嘅疫苗接種，而唔係話打疫苗係冇幫助，或者係用一啲負面嘅消息出嚟啦。 OK， 嗱，現實就即係其他方法有更加好嘅，當然係好啦，即係可以鼓勵到打針。但係現實就係長者適用喺疫苗通行證都好一段時間啦。疫苗通行證都真係推咗近10個月啦。即係有啲意見話專家都有提過，如果佢哋要打嘅，或者長者又好，佢哋要打嘅，理應都因為疫苗通行證嘅限制已經打咗啦。再繼續推落去，會唔會有真係更加多人會係因為疫苗通行證而係鼓勵咗去打針咧？尤其是長者咁，會唔會真係咁咧？個作用仲係咪咁樣咧？ 我諗大家強調更多係即係應該係強調更多長者，如果唔打佢個後果係乜嘢？長者冇打針嘅，相比打咗針咧，佢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是高差不多20倍的。那这个是大家应该重视更加多的，去到鼓励我们老人家打。我们现在仍然呢有大概 38% 的超过80岁的长者呢是未完成三针的接种的。 Okay. 那这里是超过10万人的。如果他们继续感染的话呢，我们的医疗系统很大负荷，亦都呢会有更加多的死亡案例出来。 Okay. 所以我想强调我们的敌人是个病毒，我们现在的缺点是个疫苗，这些长者疫苗接种率低，我们的敌人不是个疫苗，也不是个疫苗通行证。希望大家不要在这里就是找错了个对象，找错了我们那个那个敌人这个目标。我们应该是对抗个病毒，鼓励我们的长者打针，而不是鼓励他们推倒个疫苗通行证。 OK， 另外我想問一下有關於強檢啊，就話會調整本地核酸檢測策略啦，包括就係逐步減少向住宅大廈咧發呢個強檢公告。而家其實發強檢公告嗰個標準係啲咩？點樣逐步減少法？會去到幾時有個時間表係完全停曬強檢公告咧？ 我哋一路用呢個強檢咧，就係針對某一啲住宅大廈或者啲某啲區啦，就去到如果佢嗰、那個一個風險係比較高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咧入邊嘅人能夠盡快做呢個檢測，從而咧就阻斷佢呢、這個喺呢個區或者呢個大廈入邊嘅傳播鏈嘅。咁參考嘅指數咧有多方面嘅，例如曾經係用呢個污水嘅檢測啦，嗰、那個區嘅污水檢測啦，咁亦都咧係有睇嗰個大廈入邊嘅嗰個確診嘅新嘅確診嘅宗數嘅。如果一個大廈入邊突然間係有好多嘅確診嘅時候，我哋懷疑入邊有個爆發咧， okay. 聚集性嘅感染咧，我哋就會去發呢個通告噶啦。咁呢個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每日去監測住啲數據嘅。咁當然啦，我哋理解嗰、那個隨住我哋嗰、那個確診人數多咗，同埋推動呢個居家隔離之後咧，確實嗰個某個區嘅或者一個佢個核酸檢測咧，可能個準確性唔係咁高啦。咁我哋呢個咧已經喺度作緊調整噶啦。咁到而家為止咧，我哋主要都係睇嗰個有幾多嘅新嘅個案喺嗰、那個地區出現，我哋都會盡量去縮細嗰、那個強檢嘅範圍嘅，即係只係用一由單同嘅大廈咁樣去考去到考慮，而唔會話一個大規模嘅成個區嘅一個強檢行動。 O、okay. K， 即係從個範圍就唔係話每日出發呢個強檢公告嘅數字上面調整係咪咁？同埋我想知點解會係話豁免3歲以下幼童做強制檢測嘅？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提高店铺阻街罚款至到6000元。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主席赖荣春： 经济环境咁唔明朗嘅情况下，加重罚则，可能好多中小企啊、细嘅铺咧都会执笠。 北港贩商协会主席黄伟全： 以前1500元咧，我身为个主席讲真系太平啦。佢租间铺头200-300尺，佢摆马路边唔系到5-600尺。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气象站，一条干尸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2022年12月14日，今日起不用扫描安心出行，并取消黄码进入食肆，仍需疫苗通行证。 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暂定明年9月开审。 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申请保释获批。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在巴哈马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提到放宽五项嘅防疫措施啊，寻日公布到。包括咧就係話取消市民咧入去處所啦，係要強制用安心出行啦。不過疫苗通行證咧喺部分指定處所咧仍然係保留住。取消疫苗通行證嘅黃碼安排啦，另外都係撤銷去到內地或者澳門嘅人士喺口岸咧係檢測代行嘅安排，只係需要咧係持登機或者離境之前咧48小時嘅核酸陰性證明。另外都話會逐步咧減少向住宅大廈咧係發呢個強制檢測公告嘅，就話會改為喺社區咧派更加多嘅快速檢測包啦，咁仲有第五項咧，就係撤銷一啲確診居家人士咧係佩戴電子手環嘅要求嘅。頭先提到嘅疫苗通行證繼續喺一啲處所度咧係保留住，包括喺餐飲處所啦、酒吧、酒館、健身中心、美容院、派對房間、夜店、泳池、按摩院等等嘅。咁啊，你又點睇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講下佢對最新嘅呢啲放寬嘅防疫措施嘅睇法。電話旁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建峰。早晨， 早晨， 早晨，林建峰。最新話，早晨，早晨。今日起就取消。 吓，好振奋喎，令到好多人都 系点振奋法咧？讲下商界嗰个睇法啊，不如都讲下。 嗱，对于呢、這个消息嚟讲咧，即系商界同埋特别系有啲外资添，同埋啲旅行嚟讲咧，个反面不但止正面啊，佢拍烂手掌。其实早前咧，我哋香港实施0+3嗰阵时啦，佢哋都知道咧，香港基本上咧已经系用一个0+0嘅政策嘅，咁所以当时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咁佢希望我同佢咧喺香港揾一啲廠房咧喺香港設廠嘅，呢啲係講新投資嚟嘅。咁琴日佢仲更加打電話俾我，問我進展點樣樣，同埋咧要我幫佢手咧就註冊喺呢個裝修啊等等嗰方面咧都叫我快馬加鞭。咁所以咧，我覺得。呢、这個消息咧係會令到香港喺未來嗰幾個月咧，會不但止活起來，令到經濟民生各方面咧都會向好多方面走嘅。咁我覺得旅客嗰方面咧，以前大家都擔心或者關心呢個黃碼嘅情況啦，而家放下呢個深仇大石啦。咁早前特首。帶隊去泰國嗰陣時咧，好多人都問我有關呢啲問題嘅。咁而家呢啲問題解決咗啦，我相信啲旅行團啦、個別自由行嘅旅客啦，都會陸續嚟香港。咁當然咧，而家一個比較大家關心嘅問題咧，就係嗰啲航班好似唔係好足夠喎。咁呢一方面咧，我相信特區政府咧都已經係督促我哋嘅Flag Barrier 啦，國泰啦，喂，快啲去加多啲班次啦！咁呢個會令我哋嗰個經濟復甦咧 更加快噶。 嗯嗯，不過其實佢哋係咪即係譬如頭先話旅客又好，一啲商界人士好，係咪最主要就係關心今次取消皇馬咧？安心出行其實取消對佢哋嚟講係咪都唔係特別關注咧？主要係皇馬係咪咧？ 嗱，依個佢哋都睇到啦。 嗯。 旅客又好，你話啲商務客人又好，或者甚至到嚟香港投資嘅企業又好，佢哋睇到香港嘅政策啦。是循序漸進有序的，他們也都看到有些其他的國家，包括一些歐洲的國家轉來又轉，他們反而對那些政策是沒有信心，因為李家超特首呢都說了多次我們是不走回頭路的、 嗯、 所以這句說話是給了他們很大的信心，我們只會一路路向好更好，他們不是擔心，他們不擔心就是香港反反覆覆又響度嗰啲政策轉啦，咁所以佢嚟香港再投資又好，新投資又好啦，咁呢個係俾到佢哋好大嘅信心嘅。 好， 咁我覺得未來嗰段時間咧，真係香港會好快再旺起嚟噶啦。 嗯，即係商界或者投資嘅人士就係關注嗰個復常嘅有秩序嘅情況啦。咁嗱，不過我想講具體講咧，就係今次就取消皇馬啦，但係咧有一啲外來嘅人士咧，仍然係譬如喺抵港嗰一日同埋第二日咧要做呢一個核酸檢測嘅快測嚟講咧，都要頭五日都要做嘅，每日都要做嘅咁。呢啲地方其實對於一啲嘅旅客或者商務客嚟講，係唔係一個關注點咧？或者對佢哋嚟講，係咪一個即係所謂阻礙嘅地方咧？呢、這個 咁當然啦，個個都希望乜嘢都唔需要做啦。但係確保即係香港我哋社會嘅安全、市民嘅安全啦。我個人嚟講咧，第一次佢哋完全係冇芥蒂嘅嚇，佢哋都贊成嘅，因為事實嚟講啦。我亦都有啲朋友或者佢啲子女最近翻嚟咧，都係喺機場嗰度咧驗到係陽性噶。 嗯， 咁即係證明呢一個步驟係有效噶。咁至於第二次係咪可以喺疫情較為呢個好轉之下咧取消佢咧？咁我相信呢啲都係要根據嗰、那個現實情況嘅。咁政府而家都係採取一個科學。數學嘅根據去處理嘅，咁我亦都相信呢一樣嘢嘅不便咧，係有啲不便。咁如果我亦都可以提議話，啲酒店係唔可以提供埋呢個服務咧？其實呢個費用唔係好高嘅啫，但最緊要係可以俾到旅客住酒店嗰啲人士一個方便嘅。咁當然快速測試咧就唔係好大問題嘅，即係我一日都做兩次嘅，咁好方便。咁而家係有少少嘅所謂不方便咧，就係、是、第二次佢要去啲核酸中心嗰度。如果啲酒店係可以提供一啲方便指引佢哋去邊度做咧，咁我覺得呢啲咧都唔係話成為一個好大嘅障礙噶。 OK， 嗱，疫苗通行證嗰個做法就繼續係維持住啦，口罩令都係維持住。我見你之前係咪都有提及個口罩令呢、這、一個？你有啲睇法啊？呢個 嗱口罩啦，我覺得。我日日都戴嘅，響特別係響一啲人多嘅地方，咁呢個都係保護自己、保護身邊嘅人同埋嗰個社區啦。咁但係響一啲比較空曠啲嘅地方，即係唔係咁多人嘅地方咧，係咪可以放鬆少少啦？有啲地方係咪可以唔需要戴口罩咧？咁我覺得可以就住呢啲情況咧，即係政府係咪可以考慮一下咧？咁呢個都係好多人嘅訴求嚟噶，但係你話唔戴口罩咧，響呢個時刻咧，我就唔贊成嘅。 OK， 即係你覺得户外有一啲位係可以？呢個係咪外即係譬如一啲外地嘅人士提出嘅意見，定係你自己個人嘅睇法嚟嘅呢個？ 嗱，咁好多人都有呢啲意見，但係呢個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強烈嘅。咁但係因為始終你完全冇觸覺響室內又好，室外又好，都係最好啦。咁、但係呢個係復常一個重要嘅步驟嚟㗎，所以我哋要好小心處理。你話如果出街一離開咗個寫字樓都唔需要戴口罩嘅咧，這個我都有啲保留㗎。但係一啲比較空曠啲嘅當然而家我哋行山嘅嗰啲，我哋已經唔需要戴㗎啦。咁響中間，我哋有冇一啲地方有冇啲空位去做呢啲調節咧？咁我諗。 政府都會留意，亦都會就住而家香港嘅實際情況咧嚟到處理咯。 嗯，另外有一個措施就同去內地或者去澳門嘅人士有關係嘅，就話撤銷咗前往內地同埋澳門嘅人士喺陸路口岸同埋機場咧做呢個嘅核酸檢測嘅安排，咁就淨係要係攞呢個登機啦，或者離境之前48小時嘅核酸陰性證明嘅啫。呢、這個有幾大幫助咧？ 咁呢個幫助好大嘅，因為。即係好多人都擔心，最尾嗰分鐘咧，突然間有陽性嘅啟示咧，佢就唔起程得啦，等等啦。咁呢個亦都可以俾到旅客一個安心處理佢哋嘅出門安排嘅。咁呢個係好嘅。咁亦都係睇到我哋香港情況穩定嘅一個啟示嚟㗎。咁、 okay. 我贊成嘅。 嗯，從近日的內地政策同埋即係香港咧最新呢一啲放寬嘅防疫措施，你自己估計同內地通關嗰個嘅情況會幾時可以做到咧？樂唔樂觀咧？又 嗱，首先而家外邊咧真係好多謠言，有啲人又話我睇到一啲告示，其實咧就唔係真嘅，呢啲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市民嗰、那個心態嘅。咁我覺得咧，國內亦都響處理呢個疫情咧，做咗好多功夫。近期咧，亦都有一啲政策，例如呢個十條嘅新措施啦。咁我相信咧，佢哋都係按部就班。我亦都好希望咧，佢會有一啲新嘅安排啦，係宣布噶。咁當然啦，大家期待5+3嗰度係咪可以盡快去到零咧？但係我覺得唔好太過。自我揣測嚇，個個咧做孔明。咁如果5+3係咪可以縮短到去2+3或者3+3，最終咧就去到0+3。咁喺各方面都係穩定嗰陣時候就零啦。咁呢個咧係一個方向嚟㗎，但係時間咧，我相信都要睇一睇喺譬如會唔會影響呢個春運啊？呢、這個。市區嗰個傳播啊，咁我覺得佢哋都會係有序啊，同埋用一個科學根據去處理嘅。咁外邊傳咧就話邊日就會改為2+3，又話邊日改為0+3。我覺得如果冇官方嘅正式宣布咧，就唔好妄信呢啲咁嘅傳言啦。 Okay. 但係我覺得上邊係做緊功夫嘅。最近特區政府宣布貨車可以點對點。咁呢個將啲貨運去大陸啦，咁呢個同我早前建議嘅商務通道咧，其實嗰個意思都係差唔多嘅。咁係咪可以進一步首先可以容許一啲免檢疫嘅商務通道，就容許一啲工廠嘅管理人員啊、員工咧直接去佢哋工作嘅地方，又或者有一啲其他公務需要嘅，去做一啲合同啊、宴客啊等等咧，呢啲都可以容許佢用呢個通道咧。我覺得呢個咧，反而係對我哋嗰個經濟復甦咧，有好大嘅正面作用嘅。 好，唔該曬林健鋒，同你傾到呢度。林健鋒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聽下大家嘅電話，有范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 早晨，范女士，請講。 係。咧，我想講下咧。喂。 係，聽緊啊，請講。係。 咁咧有啲老人家咧打咗第二針，咁佢第三針咧就未夠期打嘅，咁變咗咧佢哋出去食嘢咧都唔入得去嘅。咁佢本身咧又有病嘅，咁應該係點有咩方法咧 ？OK， 即係主要都係提到話朋友未打夠第三針，咁但係打第二針又未到期打第三針，咁又唔到食肆一啲嘅情況嘅咁。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關於咧呢一個。最新的放寬的措施五項，包括就是取消了這個安心出行，市民一定要強制安心出行這個做法取消，疫苗通行證是保留的，另外黃碼方面的做法都是取消的。另外呢，想跟大家說一下，就是內地之前都有放寬一些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包括就是說准許一些無症狀和一些輕症患者居家隔離，跨區流動人員是不用再檢查這個健康碼等等的。見到有議員都提到話引述消息就應該可能好快內地會有機會咧係 先對一啲緊急公務同埋商務係開關，即係具體係個做法會係點樣呢？咁又想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斌，早晨。 早晨， 陳立文。陳立文，先講一下你聽到，因為我見你在社交媒體有個消息，就話今個月內有機會會話對啲公務同埋商務開關，內地方面，你聽到嗰個消息具體係點，同埋喺邊度聽翻嚟嘅？呢個係 嗱，係由內地一啲部門嘅朋友講㗎啦。咁就最主要佢哋都係做緊一啲嘅方案，咁包括係今個月咧，就希望係可以有部分嘅通關。咁啊，逐步去做，咁但係當然啦，呢樣嘢都係要考慮埋內地疫情嘅走向同埋其他嘅因素嘅，咁所以咧，即係話最快咧，可能今個月已經係有部分係可以做到，咁但係呢個都係大家嘅共同希望嚟嘅，咁啊，我哋都希望咧有關嘅做法咧，同埋係安排咧能夠係順利同埋迅速去做啦。咁大家渴望通關都好耐嘅，而成個安排呢，我哋見到而家內地嘅疫情嘅防控呢，同香港嘅防控基本上都係大致係一致嘅。咁所以我認為呢，我哋兩地如果係喺內地疫情嘅走向唔係話有好多突發或者係突如其來嘅因素呢，我相信我哋通關嘅條件已經係具備。 所以有部分可以做到係喺某一啲嘅原因是回上內地，例如是公務、商務那些，還是說部分的意思是什麼呢？還有所謂開關的意思是不是現在的五日的集中隔離和三日的居家隔離是完全取消了，即是五加三完全取消了呢？ 我收到的消息呢，就不是說非常具體地告訴我聽需不需要隔離的，但是呢，至少他們就是在這裡考慮緊，是不是可以逐步開還是全面開。咁啊，按照內地以往嘅做法咧，就係好穩當咁樣逐步開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可以連過關嘅核酸都取消咗咧，咁可想而知，即係內地對於通關同埋對於疫情嘅防控咧，佢哋個定調已經係即係非常清晰啦。近日即係有好多專家亦都係即係出嚟講內地嗰個防控嘅策略係點樣。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係要放開嘅話咧，可以採取兩種唔同做法，一種係逐步放，一種係全面放。咁但係呢樣嘢都係最終係要等內地嗰個政策嘅走向，咁同埋睇呢幾個禮拜嘅開放咗之後嘅嗰種疫情嘅走向。 你估計所謂放都會係一個咩形式？會唔會係所謂之前講過，譬如點對點嘅，只係定係點咧？或者除咗話頭先提到話啲商務公務之外，有啲意見都話啊，會唔會一啲因素嘅配額都可以係首批做埋咧？咁你自己雖然聽到暫時嘅消息未必係好具體啦，咁但係你自己覺得應該要點樣做咧？喺開翻呢一個首批嘅開關嘅時候。 我最希望梗係全面放開啦，係嘛？即係因為所有市民基本上無論探親又好、緊急又好、公務又好咧，其實大家都好想快啲翻去嘅。咁所以咧，如果係一放開咧，我相信緊急嘅事務咧都係需要俾佢做啦。如果係真係部分放開嘅話，咁啊公務啊嗰啲都係需要放開，因為好多生意上嘅往來咧，其實好多廠嘅問題咧。而家基本上好多都係要隔離咗之後先翻去，係好唔方便嘅。咁仲有啲我哋兩地嘅家庭啦，好耐冇見嘅嗰啲朋友咧，咁基本上我哋都覺得佢哋係應該係有機會係可以放開可以放就盡放啦，係嘛？即係但係而家最主要係內地嘅方案最終嘅具體嘅安排係點樣，所以都係等下板啦。 嗱，暫時未即係具體公布啦，即係究竟係咪幾時放啊，或者放嘅形式係點啦？咁啊，都係用緊一個健康疫站嘅形式嘅。如果你翻內地要一個嘅集中隔離嘅咁。暫時嚟講，見到健康疫站嗰個嘅即係呢啲內地隔離設施嘅名額咧，就由上個禮拜五嗰個嘅名額去到2000個㗎啦，已經。你覺得係咪可以呢段時間都進一步去升咧？定係都唔使睇呢樣嘢住啦？即係直接不如等係即係全面通關啦咁，定係點？ 嗱，我哋都多謝特區政府幫我哋爭取由1000變成2000嘅。但係雖然2000名額咧都係杯水車薪嘅，以前我哋每日咧係幾十萬人嘅往來。而家係得1000、2000咧，其實基本上係完全唔足夠嘅。咁所以咧，你即使係2000放到3000咧，其實個意義都唔係話非常之大。咁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咁嘅情況咧，我哋都希望係 直接去到係通關，咁就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安排啦。 嗯嗯，再你之前好似都提過話喺內地做個居家檢疫嘅，即係話嗰啲香港人如果係核酸檢測陰性嘅話咧，就未必要一個集中隔離啦，直接喺屋企嗰度做啦。咁呢個有冇向內地反映過嘅呢個？ 我知道政府各方面都是爭取緊，咁但係咧，我哋過去喺唔同嘅場合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反映，就係話翻到內地咧，最好就係即係家居隔離啦，因為內地而家確診都係居家隔離嘅，亦都同香港係做法一樣，嚴重嘅可能去集中或者係去醫院隔離，咁但係基本上穩定嘅都喺居家隔離。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嗰、那個疫情嘅防控個方法亦都係一致嘅，咁所以我認為喺居家隔離都係有條件嘅。 最新喺香港呢個疫情之下，你覺得對於兩地通關有冇任何影響啦？同埋又點睇尋日公布嗰五項新嘅即係防疫措施嘅放寬咧？ 嗱，尋日嗰幾項措施我都係歡迎嘅嚇，因為咧我哋個安心出行咧，其實以前有安心出行，無非都係希望要嚟做追蹤啦，跟住確保係互相感染嘅情況咧。是可以得悉的，咁但係咧有一段時間我哋已經冇追蹤啦，咁所以安心出行個功能咧純粹係要嚟做疫苗通行證嘅啫，咁所以而家唔掃安心出行咧其實都係一個必要之舉嘅。至於戴唔戴口罩問題，其實已經係放咗好必要嘅部分㗎啦，即係譬如話做運動啊，咁你唔需要戴口罩，又或者係影集體相你唔需要戴口罩，其實已經係即係在復常和在抗疫之間呢取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但如果你說完全放開，我相信很多市民都不是很願意。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都講到一啲防疫措施嘅放寬啦，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取消呢、這個入一啲處所要強制用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係喺啲處所嗰度咧係繼續保留住嘅。1872311，1872311，另外天氣都大家留意住啊，12度，相對濕度93%，仲有寒冷天氣警告嘅。轉頭翻嚟喺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傾。 以下新界再低幾度，天色良好同埋乾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听成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由今日起疫苗通行证的黄码取消，非确诊者一律以蓝码识别。李家超强调，输入个案对香港构成的风险较本地社区感染的风险低，取消黄码都不会增加社区感染风险。对于取消黄码是否等同实现入境检疫安排零加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关于零的定义人人都不同，他会形容是由离开机场后再没有活动限制。另外本港由今日起亦都撤销强制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的要求，疫苗通行证安排就维持不变。卢颂茂指出，市民除了可以利用安心出行所在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功能，亦都可以透过智方便或者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手机截图、纸本等出示有关二维码。成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提到，本港今日起撤销入境旅客黄码限制。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表示热烈欢迎，认为咁嘅安排标志住香港嘅旅游大门已经对外打开，将大大提高旅客嘅访港意欲。佢透露，旅发局正准备启动大型宣传计划，展示香港热切欢迎旅客重临。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建议政府可以继续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松绑甚至完全取消婚宴等大型宴会活动的人数上限，等业界尽快重回疫情前的正常经营环境。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近期安老院舍染疫人数飙升，接收轻症同冇病征长者的暂托中心几近爆满。明报得悉，有院友检测阳性之后滞留院舍3日，苦等送往暂托中心无期，最终在家人陪同之下自行前往公立医院求助。期间他隔离床位的院友已经染疫，院舍负责人就说，未中招的密切接触者即日已获撤离检疫，而染疫的院友就留在院舍，质疑安排是本末倒置。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聖誕新年長假期將至，不少港人計劃外遊。有組織昨日公布訪問了654名市民的調查，兩成七港人在疫情期間外遊的時候曾經染疫。英國是重災區，專家表示新冠病毒的再感染死亡風險較第一次感染者超過兩倍，呼籲市民不應該忽視染疫和二次感染風險，建議外遊之前14日接種疫苗或者二價疫苗加強劑。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阔别三年的香港单车节即将在星期日举行，大约有5000人报名参赛。旅发局说今次报名总人数和2018年相若，规模亦都和疫情前相若，显示市民热情超乎预期。参加者需要在比赛前14日接种三剂新冠疫苗，赛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以及赛前12个钟头内进行快测，结果都是阴性才可以参赛。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定立目标在2025年将香港吸烟率由目前的 9.5% 降到 7.8%。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强调要在三年之内达成这个目标，必须采取进取和具效果的措施。委员会并且引述研究指，有大约六成烟民说如果一包烟的零售价增加到大约100元，就能够促使他戒烟或者减少吸烟，倡议政府未来三年大幅增加烟草税，首年增加100%，让每包烟售价加到100元，之后两年各增加50%，随后再按年增加税率。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今日起取消黄码，而市民亦都无需要再扫描安心出行，不过进入食肆等指定处所就仍然需要疫苗通行证，是贯彻精准抗疫，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社会复常，尤其有利迎接圣诞新年佳节。时评说疫情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要做好打疫苗、戴口罩等抗疫工作。商报时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取消安心出行和黄码安排，变相实施入境零加零，虽然饮食业和旅游业表示欢迎，但大家都知道只要其他扰民的入境和防疫安排仍然保留，社会没办法真正复常，经济难言有起色。当中最为人诟病的疫苗通行证究竟还要持续到几时，港府必须给出时间表。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的社评说政府宣布今日起市民不需要再扫安心出行，黄码限制亦都取消，入境人士抵港之后再没有活动限制。社评说最大问题是来得太过突兀，政策急转弯难免令公众有朝令夕改的感觉，当局应该本着应宽尽宽原则进一步松绑抗疫措施，同时积极筹办更多盛事和大型活动，向外宣示香港已经重新开放。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中央大力支持香港青年到内地创业就业，帮助他们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机遇，特区政府和内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合作，提供更多内地城市产业资讯，落实鼓励港青到内地创业就业的实施细节，创造更有利的创业就业环境，协助他们精准找到适合个人发展的城市和产业，大展所长。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龙尾丽业街桥面。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桥都有交通意外噶，呢边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亨氏会路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乐山道。仲有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呢边龙尾就喺蝴蝶谷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 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泽安村车多，龙尾喺狮子山隧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喺松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十八乡交汇处。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最后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来到了，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知唔知咩动物识得打桌球呢？你就是鹰咯，因为鹰识桌球啊嘛。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再写纪念，前希望面前好。 2022年12月14日，今日起不用扫描安心出行并取消黄码，进入食肆仍需疫苗通行证。 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暂定明年九月开审。 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申请保释获批。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在巴哈马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在记者会上公布是调整措施的详情，提到近日阳性个案虽然比八月和九月高，不过在公立医院的服务有比较大的进步，就说现时疫情未对医疗服务造成大影响，所以在医疗复常的前提之下有空间增加民生经济活动达至到整体复常的措施。刚才都提到很多，包括有包括就是撤销这个强制扫描安心出行，维持疫苗通行证，即是一些主动查核的处所和食肆呢是要继续反扫的。原因就是说因应疫情的发展撤销这个强制扫码，而疫苗通行证就是可以保护高风险群组使一老一幼入去高危场所，并且在早期有助是鼓励市民接种的。又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这些的措施的放宽。电话旁边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早晨。 是，早晨，朱乐文。 早晨，昨日公布今日起开始的，不需要再扫安心出行，只是在食肆要出示这个疫苗通行证。怎么看这个做法，和他之前的说法和昨天的说法有一些不同的，怎么看整个这些政策推出的速度、方向、改变等等？ 安心出行那个扫描其实个作用就已经是不大了。现在就安心出行那个软件里面比较 有用的呢就是那個疫苗通行證啦，咁同埋作為登記做一啲核酸檢測嘅時候呢，就嗰個過程呢可以加快啦。咁如果你掃描本身呢，就佢原先嘅作用呢就係、是、有需要嘅時候呢就方便政府呢就攞嗰個掃描咗嘅人士呢佢手機裏面嗰個行程就做一啲跟進啊追蹤嘅工作啦。咁但係自從香港爆發第五波啦，咁每日嗰個個案呢，即係如果係去到幾千咁啊，咁基本上呢衛生防護中心嗰個人手呢已經係做唔到。咁所以當政府呢就唔再做嗰、那個叫社區裏面傳播鏈嘅追蹤呢，咁將個防疫嘅重點呢就轉移咗去防重症呢，咁其實安心出行個掃描呢已經可以取消喇。咁呢個取消呢可以話係遲嚟嘅取消啦，咁但係就呢個取消都係值得歡迎嘅一個措施嚟。 取消咗掃呢個安心出行啦，不過仍然要出示呢個疫苗通行證嘅，咁又有冇呢個必要性呢？ 但疫苗通行證呢其實嗰個推出呢最主要呢就係喺嗰個疫苗接種嗰度呢，就喺一年前嘅時間呢，咁疫苗個供應相當充足啦，咁但係就好多市民呢就因為對疫苗嗰個資訊呢有啲錯誤嘅認知啦，咁所以呢就推出咗嗰個疫苗接種啦，我哋大約係喺2021年呢就二月尾嘅時候推出接種啦，咁就過咗成年嘅時間呢，咁一針兩針整體香港人口呢都係唔夠一半呢係接種咗，咁所以呢就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呢，我哋先至呢就當 Omicron 就入去我哋社區裏面嘅時候引發一個大爆發呢，咁就先至有一個傷亡慘重嘅情況啦。咁疫苗通行證呢其實係一個補救措施啦，咁呢個補救措施呢你睇到嗰、那個接種疫苗嘅人數呢，就喺佢政府宣布咗3月20號就全面落實呢，就需要第一針嘅疫苗接種呢就去到先至進入到呢啲表列處所。咁整體接種疫苗嘅人數呢係急升嘅，咁包括60歲以上呢嗰、那個接種比例呢，就喺宣布咗個措施之後呢就短時間之內咧，即以第一針為例咁啊，咁就由50%咧就飆升到咧就超過80%嘅。咁所以咧，呢個疫苗通行證本身咧就係一個冇辦法接種嘅辦法啦。咁對於推動嗰個疫苗接種咧，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所以咧就有一部分人咧就會覺得佢本身係低風險啦，咁就可能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對佢嚟講咧，佢就睇唔到嗰個重要性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香港嗰、那個疫情感染之後呢啲重症啊、死亡啦，咁其實初期嘅時間咧都係集中喺一啲老人家啦，咁尤其是係未曾接種疫苗啦。你就算係而家咧，咁嗰、那個醫院裏邊嘅重症啊、死亡咧，超過95%咧，其實都係講緊60歲以上嘅老人家。咁所以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喺呢個階段去到維持咧，有一個必須性。 即系你觉得而家疫苗通行证都仍然系有冇一个鼓励市民打针啊，或者所谓即系谷针啦嘅一个嘅作用咧？因为有啲讨论系都唔质疑话之前对于鼓励打针嘅作用嘅，但系去到呢一刻系咪仍然有呢个作用咧？咁你自己点睇呢个？ 嗱，嗰个疫苗接种咧就三针要求咧就落实咗大約是兩個星期左右啦。咁如果你睇翻三針，即係滿足咗三針疫苗接種要求嗰個人口咧，咁都橫行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疫苗通行證咧，就作為一個推動力，就增加嗰個接種咧，咁呢、這個係做唔到嘅。咁六十歲以上嘅人口啊，咁新一屆政府就7月1日嘅時候咧，就有36萬人嘅60歲以上係一針都未打嘅，咁過咗而家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咧，就仲係有33萬人咧一針都未打，咁所以咧你睇到喺60歲以上，咁呢啲主要退休人士啦，咁可能佢比較少去出街食飯，咁對於推動佢哋接種疫苗咧，就數字上邊顯示咧，確實嗰個效用係不大嘅。咁但係而家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扮演個角色咧，就係呢啲未曾接種疫苗嘅長者咧， 咁佢哋因為咧就不符合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咁就入唔到去呢啲要除口罩嘅處所。咁而家疫苗通行證咧，其實就係扮演緊呢個角色， 嗯、 就推動疫苗接種咧。咁數字上邊確實咧就作用係好細。 嗯，你覺得即係第一啦，如果呢一個作用比較細，疫苗通行證可以點樣再推一老一幼嘅接種率啦？第二有啲講法就係而家保留疫苗通行證，但係取消安心出行，會唔會就反而有一個信息就係、是？遲早疫苗通行證都會係撤銷嘅啦，反而喺咁嘅情況之下，疫苗通行證係更加唔能夠係鼓勵到啲人去打針，因為啲人可能本身唔打針嘅，就會期望之後喺短期之內會撤銷啦。咁會唔會有呢個嘅説法咧？ 嗱，呢個階段疫苗通行證咧，主要都係保護一啲未曾接種疫苗嘅老人家啦。 嗯， 咁如果兒童本身咧，就佢12歲以下，你感染咗。咁睇翻香港，我哋嗰個嘅數據咧，咁對於減少死亡咧，都係有啲作用嘅。咁一月至到六月嘅時候咧，12歲以下嘅兒童咧，咁大約我哋每10,000個兒童嘅情報確診個案就有1宗嘅死亡。咁去到下半年咧，就7月去到而家咧，咁大約每30,000宗兒童嘅情報咧，先有1宗嘅死亡。咁呢段期間咧，就兒童咧，咁尤其是係5到11歲嗰個接種比例咧，係升咗好多。咁所以呢、這個叫死亡比率嘅下降咧，咁我相信係同個疫苗接種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就對於如果我哋真係想減少呢啲可預防嘅死亡啊，咁兒童。雖然話嗰個絕對嘅風險本身咧就唔係高嘅，你即係叫30,000宗感染1宗死亡啦，咁百分比係好低嘅。咁如果我哋係想政府有個政策係想減少呢啲可以預防嘅死亡，咁其實疫苗接種咧係一個最有效嘅辦法。咁至於你話咧就嗰、那個社區裏邊嘅傳播有幾多係喺除口罩嘅表列處所，有幾多喺家居啊或者其他？冇落實疫苗通行證嘅環境咧，咁呢個好難去到評估。咁當然我哋明白，而家嗰啲喺社區，我哋自己香港社區流行嘅變異病毒啦，咁佢嗰可以經空氣傳播啦，咁個傳播速度亦都係好快嘅。咁所以如果咧你話要去應對嗰個疫情，就令香港咧就可以加快全面復常咁啦。咁其實最重要咧都係。推動嗰個加強劑嘅接種啦，咁尤其是推動二價復必泰疫苗嗰個接種啦，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重點咧，就係將即係諗一啲辦法咧，就盡可能將嗰個接種加強劑嗰度咧嚟到推高。咁、至於你話其他嘅一啲行政安排措施，就疫苗通行證呢啲點去檢查咧，就盡可能將佢簡化啦。咁嗰個繼續。落實咧，仲係有一個必要性。咁、 okay. 你簡化咧，就嗰個檢查嘅程序咧，就減少對市民嘅不便咧。咁我相信呢個咧、就大家會比較容易接受咯。 另外一個嘅措施嘅放寬就係撤銷抵港3日嘅黃碼限制，但係就維持抵港嗰一日啦，同埋第二日咧嘅核酸檢測，仲有連續5日嘅快測嘅。呢一個撤銷黃碼嘅安排，即係話啲抵港人士其實一翻到嚟香港已經即日可以去到食肆堂食噶啦。對於個疫情嘅影響大唔大？而嗰啲核酸檢測嘅次數又冇空間再減咧，又 嗱呢個嗰、那個黃碼咧，其實就係可以取消咧，亦都取消咗對香港我哋整體個疫情咧，唔會有大嘅影響。咁如果你係政府咧，佢去取消嗰個安心出行啦，咁某程度上咧，呢個黃碼嘅安排咧，都係一個相關嘅措施啦。咁都係應該咧就同步去到取消。咁至於你話嗰、那個。入境人士喺機場咁，同埋第二日嘅時候做嘅核酸檢測咧，咁其實呢啲嘅檢測咧就現階段都可以咧用個抗原檢測嚟到代替咗佢，就取消咗入境人士咧再要做個核酸嘅檢測。咁個原因咧就兩方面，咁第一方面咧就係呢啲入境人士咧就佢嗰個嘅感染嘅病毒啦，基本上同我哋而家喺香港社區咧係冇分別。咁其次咧就係、是呢啲嘅病毒咧，咁作為一個監測咁啊，咁政府喺唔同地方入境香港嘅人士檢測有輕微唔同嘅變異病毒株揾到出嚟咁啊，咁就佢落實嗰個邊境嘅措施啊，採取一啲嘅政策咧，係冇任何影響。咁所以如果你係希望咧，就 監測住香港我哋社區裏面流行緊嗰啲病毒株嘅轉變咁啊。咁因為你外來嘅病毒點都係會入咗去香港噶啦，咁所以嗰個嘅監測咧就應該由轉移喺入境人士，就加強翻喺香港社區裏面嗰個監測咧已經係足夠。咁如果你取消咗呢個嘅核酸檢測咧，咁就對於香港嗰個復常咧就嗰個心理關口，就市民喺呢度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咁可以解決咗呢個心理關口嘅問題，咁對整體嗰個疫情嘅上上落落啊，或者係冬季嘅時間咧，就嗰個冬季嘅流行咧，咁基本上係冇任何大嘅影響。 OK， 仲有一個措施就係話調整本地核酸檢測嗰個策略，就話逐步減少咧向住宅大廈發強制檢測公告，改為咧係派一啲快測包嘅，呢個方向你同唔同意咧？ 嗱，而家咧，政府嗰、那個關於大廈嘅強制檢測咧，那個 CTN 咁啊，咁咁昨日政府嘅説法咧，就將佢減少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措施本身咧，就係、是、一個成本高、效用細嘅措施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就可以循住兩方面去到優化啦。咁第一方面咧，就係呢啲強制檢測咧，就唔應該再要求做嗰個核酸嘅檢測，咁如果佢係有，咁啊減少咗，咁啊就循住做一個快速抗原檢測咧嚟到取替咗佢。嗱，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如果喺嗰、那個被要求，即係個數目雖然係減少咗啊，做呢啲大廈嘅檢測嘅人士咧，佢係完成咗三針疫苗接種咧，就唔應該就再要求咧佢哋做呢啲任何嘅叫核酸或者係抗原嘅檢測，因為就算睇到在澳門內地沒有病徵的人士都不會要求他做這些檢測。 今次還有一點就是豁免三歲以下的幼童做強制檢測，會有怎樣看他只是這個年齡群組的豁免呢？ 這個我相信政府純粹是考慮的行政安排呢，就跟那個風險管理呢應該是沒有關係的，所以如果他那個人士本身他不是有病徵，那這個檢測其實都是沒有需要再去做，所以其實在、okay。那個 CTN 咧，政府可以大幅度咧就將佢取消啦，同埋減少。 有啲形容都話今次嘅放寬係比起過往嘅小幅度放寬，叫做大啲嘅幅度啦。你覺得算唔算係大？同埋仲有啲乜嘢嘅地方仲可以放寬咧嚟緊？ 其實唔可以話大啦，因為呢、這個即係、就是、叫政府過去嗰兩個月都係稅務式咧，就去作出一啲調整啦。咁如果你睇翻喺表列處所咧，就嗰個容量咧就好長時間都冇去調整啦。咁其次，呢啲學校裏面嗰、那個快測嘅頻率啦，你譬如睇翻喺處所餐廳裏面嘅員工啦，咁快測咧就都係而家每三日先至需要做一次，咁但係你每日咧就80万呢啲嘅學生係冇病徵咧，都要求佢哋每日翻學做嗰個嘅快速抗原檢測，呢、這個係冇需要嘅，呢、這個可以大幅度咧咁樣減少咧，甚至乎完成咗疫苗而冇病徵嘅咧，就完全唔需要再做。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麟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何柏麟醫生是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剛才提到呢跟一些檢測有關的措施，包括就是逐步減少強制檢測大廈的數目，改為多些派這個的快測包，另外豁免三歲以下的幼童強檢，只是要求公立醫院和院舍的員工定期做核酸檢測，其他行業可以停了，另外剛才學生那裡就維持每日快測的。轉頭回來我們繼續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49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国家卫健委公布，由于核酸检测实施愿检尽检策略，好多无症状感染者不再参与核酸检测，无法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今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广东的1044宗占最多，其次是北京的476宗，重庆179宗，海南112宗。近日内地多处有民众抢购治疗发烧和咳嗽等症状的药物，

嘅陽性個案咧，其實同個社區檢測到咧都係唔係太大分別嘅。喺呢兩個措施之下，對於旅遊業界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好消息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啊，有旅遊業議會主席徐華美倫，早晨。 早晨啊，乐文主持啊，早晨。 早晨，徐华美伦，先讲就系、是取消咗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嘅黄码嘅安排，即系话啲旅客嚟到香港咧，就可以入去任何嘅处所啦、餐厅啊等等，系唔受限制嘅咁。咁但系就仍然保留住咧，系有抵港第嗰日啦，同埋第二日嘅核酸检测啦，去到第五日都有一个嘅每日快测要做嘅咁。呢、這个对于旅客嘅吸引力嚟讲有几大咧？ 无疑呢，即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在这样的状况仍然有你刚才讲的那些即是手续要做呢，那当然对旅行来讲呢就会觉得可能说哎啲好像很烦、哦、或者他们不太明、哦、那有少少是窒碍了他们考虑来香港那个意欲的。那但是呢 我相信呢这样东西呢是需要我们的旅行社啦，同我哋海外嘅伙伴咧，系多啲沟通，多啲解释，同埋旅发局多啲推广，解释俾佢哋听究竟香港嗰个情况系点样做。其实讲清楚咧，又唔系真系咁复杂，咁所以咧变咗，我相信咧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但系我哋谂就系短期内咧，因为嚟紧一个圣诞，一个过年，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好大幅的增加呢？我相信不会咯。第一要慢慢消化啦、第二即系亦都临近呢个旺季，同埋咁短嘅时间咧，可能好多旅客咧已经决定咗咧，佢喺呢一个月或者下个月嘅旅程咯。咁我哋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咧有进一步嘅尽快嘅放宽咧，咁就最理想啦。 但你觉得在数字上面撤销了黄码，其实对旅客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会吸引到的信息？而在数字上面又会加到多少多这些入境的旅客数目呢，在短期之内？ 我想呢对他们来讲，对自由行可能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即自由行就大家都知道了解是他们、考虑的时间会比较灵活啲啦，即系总之佢哋觉得，诶、我哋觉得时间啱，价钱啱，咁佢就嚟啦。咁再如果听到香港话唔使话有所谓嘅三天唔可以去餐饮处所，咁所以我觉得吸引嘅自由行会比较快啲。咁相对一啲团体客咧，即系佢会睇下几时开到团啦，咁所以会耐啲嘅。咁短期内嘅数字咧，我哋都唔期望话会加到好多。咁可能會唔會係加到喺即係呢家嘅團咧，相對個團量都係少嘅。即係我哋自從喺呢個上個月嘅18號開始個團進團出嘅登記呢個措施咧，我哋都係大概唔多個，大概有50團到，而嗰個團嘅 size 都係比較細嘅，即係喺10-20人咁樣樣。咁如果我呢、這個聽到昨日的消息，即是今日開始生效了、我們相信呢大概可能短期內、即是你說的、這個一個月以內，我們相信都不會增幅很多，大概可能都是20-30% 以內的事。 聖誕就未必得，但去到農曆新年都應該得了吧，那個旺季會不會都到時會多到客人受惠於這個的措施放寬？ 我想相信會的，尤其是、一些華人的周邊我哋嘅城市啦，咁我相信佢哋都會即係中國新年對大家嚟講都係一個大嘅節日啦。咁相對香港嘅氣氛都係濃厚嘅，咁所以會吸引多啲，包括自由行好團體嘅都會嚟到啦。但係就唔係話真係會好多啦。 唔使掃安心出行，亦都冇呢個黃碼嘅限制，不過仍然都要出示嗰個疫苗通行證嘅。呢、這個對於旅客嚟講，其實係咪一個考慮嚟嘅都？ 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即系唔好话旅客咧，就算我哋自己会员啊，啲行家听到啊，我哋都比较明嘅，因为咧之前咧即系又要即系安心出行啊，又呢样啊，嚟到啲旅客都要搞一餐啊，咁即系会真系会觉得比较烦嘅。咁如果取消咗嘅话咧，我相信比较简单啦，就是个餐饮处所系最简单嘅，即系你唔使去头痛，即系尤其我哋做团都系咧，去搵一啲已经登记的可以接受的即是特别的黄码的团去进食， 咁呢個對我哋嚟講係簡單好多。 OK， 之前嗰個團進團出，其實我覺得，我想問一下嗰個反應係點樣，同埋有冇一個繼續存在嘅必要嘅？喺而家撤銷咗皇馬之後，定係可以直接殺停呢個計劃嘅？ 其實都仍然有存在嘅必要嘅，因為咧有兩個狀況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啦，佢係入到嚟，除咗係低零咧，第一日到咧要喺機場做呢個核酸測試啦，咁佢喺第二日啦，即是行程嘅第三日咧，佢仍然要做多次嘅。咁但如果呢個團進團出咧，就如果你登記咗呢個豁免嘅話，佢又係一個四日三夜嘅團咧，佢喺呢個行程的第三天是不需要做核酸測試。第二呢，香港仍然有一個限聚令的要求，如果個團體是十人以上的話，它仍然需要向議會呢做一個豁免的登記的。有這兩個條件的情況下仍然未放寬的話呢，仍然需要這個入境特別安排的登記。 但團進團出這個的吸引力來說是不是不算高呢？在實施了不夠一個月，你看這個成效是怎樣？ 是沒錯的，即是但不算高的，但是也都在我們預期以內的。因為呢，即是在我們又看回一個月以前呢，就是說你什麼都不做得的，我們總希望有一些位置呢，有一些機會呢，我們能夠有一個開始。所以變成呢，即是亦都反應唔太好，亦都係我哋預期以內嘅。但係我哋都覺得，如果大概有五十團嘅登記咧，咁我哋亦都係又唔算係完全冇啦。咁所以變咗就都係我哋嘅預期以內嘅，我哋可以慢慢開始做啦。咁如果跟啊可以取消曬啲嘢嘅，咁我哋希望能夠更加多嘅旅客會嚟香港。 暫時用團進團出方式係入去餐飲嘅處所嗰度食嘢啦，都要有譬如獨立嘅房啦，有專人係執碟啊、送餐啊嗰啲，係咪都一模一樣嘅？有冇因應而家話取消咗皇馬呢啲規定？呢獨立房間呢啲規定可以取消埋嘅都 係啦，冇錯，呢個絕對一個好消息，真係咧，即係你頭先講一層嘅，即係一堆嘅條件咧，係完全唔需要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呢個對旅客同埋對我哋會員嚟講咧，是一個一大方便。 今次就撤銷皇馬，會唔會其實主要對一些海外地區或者來自台灣的人士呢，就有一些吸引力啲，因為同內地方面就仍然未通關嘅。對於旅遊業嚟講，其實今次呢個幫助有幾大啦，或者其實定係主要都係其實等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咧？ 其實都可以咁理解嘅，因為喺疫前咧，這個入境的訪港旅客的人次呢，最高峰是去到超過6000萬，那佔 78% 都是我們國內的旅客。所以變成如果就算你現在放寬這個皇馬，即沒有這個餐飲限制呢，那當然無疑 是吸引多一點的，即是我們即是跟些朋友也好，跟些旅客都說啊，那我們可以即一來到就可以去即比較自由啲啦，除咗去觀光，仲可以一啲餐飲嘅地方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多呢？你睇到我哋平均海外嘅旅客嘅比例呢都唔算多。咁所以變咗，如果未有國內嘅通關呢，我相信即係都唔係話真係好多旅客。 OK， 好啊，唔該曬徐華美倫，同你傾到呢度先。徐華美倫呢就係、旅議會的主席嚟嘅，咁啊講到咧措施嘅放寬，咁啊撤銷咗呢一個強制掃描安心出行等等，除咗旅遊業界關注啦，呢啲措施嘅放寬啦，其實食肆方面咧都有留意到，亦都可能對佢哋有啲影響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早晨。 早晨啊，周樂文。 早晨，徐文偉，你自己最關心係邊樣啊？其實嗰幾項措施入邊嘅放寬。 其實我最關心疫苗護照啦，當然我哋業界都歡迎取消呢個安心出行啦。昨日宣布咗取消安心出行咧，咁今日就正式實行啦。咁今朝我睇個市況咧，暫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大幅反彈嘅生意嘅情況啦。因為始終都係仲要有疫苗護照啦，1.5米 疫苗通行證啫，你講緊係嘛？ 是啦，直接咁啊，但系都今日陸續續咧，琴晚都有啲客人咧都查春訂台啊、冬至啊、過年訂台嘅情況。咁呢個係正面咧，幫到飲食業界喺冬至啊、新曆年、農曆年咧嘅生意情況嘅。咁呢個都係我哋業界表示歡迎啦。 Okay. 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擔心咧，因為始終長假期啦開始，咁啊 各國都開始復常通關啦，咁香港嘅市民咧都會出來旅行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又未同國內通關啦。即係如果我哋香港市民出去旅遊咧，又未有同國內通關嘅時間咧，就補充唔翻啲遊客，咁呢個我哋表示都係擔憂。 暫時嚟講，頭先就話暫時未睇到一個好大嘅反彈。不過我想知食肆方面因應呢啲新安排，有冇啲咩準備？例如係咪嗰啲安心出行嗰啲二維碼都掹走曬啊？或者做啲咩做咧？而家疫苗通行證咧就仍然要出示，但係就唔使掃安心出行嘅。有冇啲乜特別嘅嘢唔同咗嘅？ 暫時就冇乜大特別嘅，即係只係將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就搣除咗啦，但係保留翻個掃描手機啦，掃描客人嘅疫苗護照啦。咁大抵嘅工作冇咩大變化嘅，咁但係希望進一步會有陸陸續續嘅放寬啦，為我哋飲食業界喺新歷年農曆年聖誕做多啲餐飲。 你頭先就講疫苗護照啦，即係疫苗通行證啦，你覺得係咪應該係取消埋佢先至係理想咧？對食肆嚟講， 依、這個更加係更加理想啦。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香港人口咧打第三針已經去到九成幾啦。咁唯獨是係老人家同小朋友咧，嗰、那個打針嘅比例咧都係比較低啲。咁依方面咧就要慢慢陸續去推動啦。但係如果有個疫苗，既然已經有九成幾嘅勞動人口打咗呢個疫苗咧，我都覺得咧疫苗護照咧都喺適當嘅時間要取消嘅。 但現時就未話取消啦。咁亦都見到政府話希望可以係保留住呢個疫苗通，係鼓勵啲市民去接種啦。但就取消安心出行，取消咗黃碼，你覺得呢啲措施其實對生意啊，雖然今朝話未見到好大反彈啦，喺短期內或者再長遠啲，係咪都會有幫助啦？個幫助嘅生意額係去到幾多又？ 呢、這個中長線咧，肯定對個生意額咧有正面嘅幫助，亦會上升嘅。我自己判斷咧，大約2-3% 嘅上升左右啦。即係譬如好似皇馬咁，譬如有啲遊客嚟到香港頭三日已經可以無限制地去餐飲食肆啊、酒店酒樓咧去用餐。尤其商務客咧，好多時都係會喺個飯台度傾生意啦，或者見客啦。咁呢個都係有個正面嘅幫助啦。但係長遠咧，其實中長線咧或者盡快咧，都要希望區政府咧將飲食業嘅1.5米距離啊，或者間隔板嗰度都要取消翻啦。咁呢個先令到我哋再 welcome 多啲嘅遊客嚟到香港去我哋嘅餐飲食肆啊嘛。 從嗰個操作嚟講咧，就唔使掃安心出行，但係就要反掃嗰個疫苗通行證。咁亦都可以用一個紙本或者啲手機截圖嘅疫苗通行證去掃都得嘅，會唔會對於食肆嚟講都難咗分辨佢用嗰個嘅疫苗通行證係咪有效咧？會唔會係用咗第二個人嘅咧？咁有冇啲咁嘅實際操作問題咧？ 今朝我喺分店觀察咧，即係有啲客人咧，個電子針卡咧，佢唔係好適用啊，即係唔知佢擺咗喺邊。即係之前用安心出行，佢嘟完安心出行咧，自動又會跳去個疫苗通行證嗰度嘛。今朝都有部分客人要教導佢啦，開咗安心出行，跟住撳電子針卡就彈翻嗰個藍碼出嚟去掃啦。咁紙本咧，其實而家都比較少量嘅，因為其實都係即係始終帶咗紙本都唔係好方便啦。咁但係零零星星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但我哋前線嘅員工咧都要好大，即係好細心要睇睇個紙本係咪嗰個市民啦，即係個名啊，同埋嗰個有效期啱唔啱先俾佢奪啦。咁呢個要多一重功夫啦。咁但係就唔會話帶嚟好沉重嘅行政壓力，因為過往我哋已經業界都係做緊呢件事咁。 OK， 取消安心出行，取消皇馬，會唔會對於聖誕新年嘅生意會多咗啦？話邊類型嘅食肆估計嗰個生意額會多啲咧？又 取消呢個安心出行同皇馬咧，應正常咧就對傳統嘅中餐有個大嘅幫助啦，因為中餐過年過節啦，一個12人啊，或者一個家族、一個家庭咧，去團年聚餐，呢個有正面幫助嘅。但係唔會有一個突然一個 V 型嘅反彈，因為始終香港去翻頭先嗰個位置，就係話我哋遊客仲未有一大量嘅遊客啦。我哋國家嘅通關就未做得到啦。咁始終都係得個香港人即係糖水滾糖漁嘅情況，加上長假期咧，香港人都中意旅遊嘅，咁啊出去旅遊多咧，甚至乎有機會咧。生意咧不升反跌，喺第五波疫情到依一刻咧，其實我哋今年嘅生意咧 比上年同比同月份的生意呢已經下跌雙位數字了，大約 15-20%， 因為始終第五波疫情持續都揮之不去，每日都有萬幾單的確診，這個都令到我們飲食業在今年來受到困擾。 嗯，今次喺嗰啲嘅人数上限方面咧，就仍然都有嘅。譬如餐厨所最主要嗰个顾客上限就系、是每台人数上限系12人啦，宴会人数上限240人啦。你自己点睇呢一啲限制咧？同埋一啲员工做强制检测，今次好似都放宽咗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呢、這个其实越放宽得多咧，就越好啦。因为我哋始终个目标咧，都系一个复常嘅，即、就、系、是、正常状态嘅生活啊，同埋经济民生嘅活动啊嘛。咁越多限制咧，對我哋飲食業或者對市民都帶嚟不便。咁如果你越放譬如240人嘅上限咧，取消係無上限咧，即係舉例，咁呢個係會令到我哋個生意咧會去到一個正常嘅狀態咧。因為尤其是酒席咧，我哋過往傳統嘅酒席咧要有20-30位咧先為之一個大型嘅酒席啊，即係我哋叫落漢或者叫大單啦。咁而家其實咧，因為有240人嘅上限咧。接到10位酒席咧，已經非常之歡喜嘅。其實一般而家都係2-3位、3-5位係頂曬榜，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啦喺生意方面。 嗯 ，OK，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講到飲食業界對於放寬嘅新措施嘅睇法啊。徐文偉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咁講下天氣情況啊，外面氣温12度，相對濕度90%，仲有一個寒冷天氣警告嘅。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周作人的《雨天的書》是一部自編散文集，初版在1925年，是中國現代文學時期重要的散文集。 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學時期最重要的散文作者以及文學評論家之一。從新青年時代開始，他和魯迅一直是文壇重要的力量，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间。 在20年代初，中国在文学语言的领域仍是在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竞争当中。究竟白话文可不可以完全取代文言呢？文学创作的实践就成为了一个试验场。而周作人就是散文方面的重要奠基者，去证明白话文亦都可以这样写。 作者主张文学的艺术价值在于言字。推崇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并将这种美学实践于个人的创作之中。雨天的书之中有不少重要的文章写于1923年，是作者写作风格建立的初期。散文例如《北京的茶食》《喝茶》《苍蝇》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不如我们试下读几句，例如他写饮茶。饮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2-3人共饮，就可以得半日之闲，可抵10年嘅尘梦。例如佢写小食啊，我哋喺日用必需嘅东西以外，必须仲有一啲无用嘅游戏同埋享乐，生活先觉得有意思嘅。饮不求解渴嘅酒，食不求饱嘅点心，都系生活上必要的。虽然系无用嘅装点，而且系越精炼越好。咁样写咧，可以话将闲适嘅气氛完全咁表达出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雨天的书》，作者周作人，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前细个嘅时候喺士多普买嘢可以赊数嘅， 细个嘅时候日放学就喺隔篱屋睇电视。 想重温昔日的屋邨情怀，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内播出的广播剧《花园里的人情味》。 《花园里的人情味》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